小青姐姐，您看的是电视里放鞭炮都那么好玩啊。 嗯，那不过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少放点鞭炮对空气干净有好处啊。 那是那是， 而且还可以让院子里没有那么多鞭炮皮 啊。对， 可以不用扫了。 今天是除夕， 大年三十， 吃点什么呢？ 当然是吃饺子啦。 吃饺子？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吃团圆饭， 好像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那个年兽也要来，所以大家就不敢来了。 你把年兽也请来了？ 我没请啊。 那是谁请的？ 楼下的张大爷请的。 张大爷为什么总请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呢？ 张大爷是熊伯伯请来的。 熊伯伯为什么要请张大爷呢？ 你请的熊伯伯呀。 不是我请的熊伯伯。 难道是我吗？ 不是你吗？ 是我吗？ 不是你吗？ 不是你吗？ 当然不是我啦。 也不是我呀。 哎呀，为什么我们过个大年三十要请一堆这么奇奇怪怪的朋友？哎，算了算了，大年三十是团圆的日子嘛，不管请谁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好不好？今天晚上我要一直到12点都不睡觉。 嗯，一定会吓得你睡不着觉的。 啊，不是，因为我要守岁。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和林林张杰为我们创作的，由郑立明主编。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中国年原创图画书系列珍藏版，年夜饭。大年三十一大早，团团和圆圆就从被窝里爬起来了。妈妈给团团和圆圆都穿上了新买的小棉袄、小棉裤和小棉鞋，颜色都是红彤彤的。小哥哥团团和小妹妹圆圆看起来就像年画里走出来的胖娃娃一样可爱极了，爷爷奶奶看着简直心里乐开了花。团团和圆圆是跟着爸爸妈妈从国外回到北京，到爷爷奶奶家来过年的。奶奶煮了暖暖的姜汤给团团和圆圆，来来来，把姜汤喝了，外面那么冷，大过年的可别感冒了。团团一边喝姜汤一边问妈妈，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在奶奶家过年？ 妈妈说，因为我们要跟爷爷奶奶一起吃年夜饭呢。 年夜饭不就是一顿饭吗？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年夜饭是一年的最后一顿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你们两个在一起吃了这顿年夜饭，我们一家人接下来的一年就会团团圆圆、平安喜乐。 团团吃惊地说，团团圆圆，那不就是我和妹妹的名字吗？ 对呀对呀。奶奶和妈妈在厨房里面忙活起来了，团团带着圆圆和小狗阿呆在院子里玩。 突然圆圆的鼻子被一个冰冰的东西给冰了一下， 他抬头一看，兴奋地大叫起来， 哥哥哥哥，下雪啦！ 雪花从天上飘落下来，一小朵一小朵的刷刷地落， 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团团和圆圆的头上、肩膀上，还有小狗阿呆身上。脖子里啊，凉丝丝的。圆圆缩缩脖子， 好凉啊！ 但是他很开心。爷爷说：“ 嘿，瑞雪兆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年呐。” 雪越下越大，到了下午，地上已经堆了厚厚的一层了。爸爸叫他们：“ 走，团团圆圆，咱们到门口堆雪人去。” 团团和圆圆戴上厚厚的围巾和手套，他们忙着和爸爸堆雪人。爷爷在旁边笑眯眯地提着个小篮子，里面盛着给雪人做眼睛和鼻子的胡萝卜和大栗子，还有旧的围巾和帽子。这时候，从不远处走来一位驼背的老爷爷。爷爷热情地跟老爷爷打招呼：“ 嘿，老九，过年好啊！今年的年夜饭到我家一起来吃吧。” 原来他就是邻居九爷爷。团团和圆圆笑嘻嘻地给九爷爷拜年：“ 九爷爷，九爷爷，过年好！” 他们的脸蛋啊，被冻得红红的，像两个熟透的小柿子。 九爷爷的背驼得真厉害， 身上的衣服也有点旧，不过他穿得很干净，还有一双特别大的大棉鞋。他脸上的皱纹很深很深。他从兜里拿出了两块水果糖，塞到了团团和圆圆的手里面。 嘿，好好好，孩子们拿着糖回去让奶奶给你们包福饺去。 等九爷爷走远了，团团问爸爸：“ 爸爸，这位九爷爷真奇怪。” 爸爸说：“ 九爷爷人很好，可是一辈子都是一个人住，他把挣来的钱都帮助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上学了。” 团团和圆圆还是不太懂，但他们知道九爷爷是一个很棒很伟大的人。这时候雪人堆好了，爷爷把篮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嘿，帽子围巾都给雪人戴好了，让他也过个暖和的春节。” 团团用栗子给雪人做了眼睛，圆圆用胡萝卜做了鼻子，爸爸还用扫帚给雪人做了手。 哦，我们的雪人简直就像活了一样呢。 团团和圆圆高兴地拍起手来。堆完雪人，团团和圆圆想起了九爷爷送他们的水果糖。他俩举着糖跑进了厨房里。 奶奶，奶奶，九爷爷给了我们水果糖。 奶奶把糖接过来：“ 哎呀，太好了，我正准备找糖果包福饺呢。” 团团问：“喂，九爷爷刚才也说包福饺，什么是福饺啊？” 妈妈对团团说：“我先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大年三十咱们要吃饺子吗？”团团和圆圆摇摇头，眼睛盯着妈妈。饺子啊，吃之前先要和面，和就是和的意思，饺子的饺跟焦谐音，和和焦都是相聚的意思，所以啊，吃饺子象征着团聚团圆。另外，饺子的外形像个金元宝，过年吃饺子啊，是招财进宝的意思，很吉祥呢。福饺嘛，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一样，有的人家在饺子里包个硬币，咱们家在饺子里包两块糖，谁吃到了，谁就甜甜蜜蜜， 甜蜜幸福，所以叫福饺。妈妈说着，团团圆圆已经跑到了奶奶的身边。只见奶奶把一张圆圆的饺子皮儿放在左手上，把糖果放在中间，又加了一筷子饺子馅儿放在糖果上，右手拿起另外一半饺子皮儿盖住馅儿，两个大拇指一捏，哎，一个饺子就包好了。待会儿吃年夜饭，咱们来比赛，看看谁吃到这两个福饺，谁就是咱们家最有福气的人。团团和圆圆都喊着， 我要吃的，我要吃的。 天渐渐黑下来了，巷子里的灯亮了，远处又传来了一阵阵放爆竹的声音，巷子里飘着饭菜的香味儿。这就是春节的味道吧。奶奶家的年夜饭摆了整整一桌子，五颜六色，香味儿啊能把人拌个大跟头。过年了，过年了，全家人一起吃饭就是开心，今天晚上大家都多吃点儿。大家一边吃年夜饭，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候奶奶用布包了个饭盒走出家门去了。圆圆看着奶奶的背影问， 哎，奶奶干什么去了？ 爷爷说， 圆圆来继续吃饭，奶奶呀给九爷爷送年夜饭去了，还特意煮了些饺子带过去呢。 爷爷给大家夹菜， 来来来，吃块腐竹一年富足，吃口鱼肉年年有余，吃片年糕年年高升。嘿，小朋友要多吃葱和蒜，聪明会算。 爷爷爷爷，那我们也要吃饺子，我们要吃到福饺。 妈妈不一会儿就把饺子煮好了，这时候奶奶也回来了，一盘盘饺子堆的就像是一堆堆的小元宝，热腾腾香喷喷。团团和圆圆馋得直流口水，小狗阿呆也在桌子边蹭来蹭去，好馋的样子。团团和圆圆盯着饺子看， 这么多的饺子，到底哪个是福饺呢？ 开始吃饺子了。奶奶端来了一瓶醋，里面还泡着绿色的蒜。圆圆指着瓶子说， 哎，真奇怪，蒜怎么是绿色的？ 奶奶对圆圆说， 这个是你爸爸最爱吃的。 爷爷说， 这是奶奶腌的腊八蒜，蒜啊绿得像翡翠一样，醋里还有些辣味儿。说得流口水啦。 两个孩子没再说话，低着头像比赛似的往嘴里塞饺子。他们一边吃一边看着大家，生怕福饺被别人给吃了去。奶奶笑着说， 我们团团和圆圆今天吃的比平常多好多呀。 吃到最后只剩下一盘饺子了，可是福饺还是没有人吃到。 等盘子里只剩两个饺子的时候，团团和圆圆赶紧抢，他们都在心里想， 肯定是这个。可是谁也没吃到福饺，最后两个也不是。 团团着急地问， 爸爸爸爸，福饺去哪儿了？ 就在这个时候，当当当，传来了敲门声。团团和圆圆跑去开门， 哇，原来是九爷爷，他手里还拎着个大袋子。还没等九爷爷开口说话呢，团团就问： 九爷爷，九爷爷，刚才奶奶给您的饺子里有没有包糖果的福饺啊？ 爷爷笑着说： 嘿，有有有，还真有一个呢。 团团掰着手指头， 那还有一个呢。 突然团团看了一眼小狗阿呆的饭盆，里面呢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他仔细一看，是半块水果糖。 哦，我知道了，奶奶包的两个福饺，一个被九爷爷吃到了，一个被阿呆吃了。 小朋友们，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儿的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叫徐逸轩，来自沈阳市昆山三小五年二班。我觉得最有年味儿的就要数东北的年夜饭了。东北人过年最讲究的就要数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了，家人团圆，欢聚一堂，有说有笑。通常这顿饭必须包括所谓的四大件，这四样菜即鸡、鱼、排骨和肘子，好像只要缺了其中一样，这顿饭就显得非常不地道、不东北了。南方的小朋友们，你们那的年夜饭都有些什么好吃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二经二校幼儿园的吕涵宁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一年过去了。 大家好，我叫吕涵宁，一年过去了，新年又来到，量量看我高了多少，称称看我重了多少，想想看老师告诉我的事情做了多少，算算看离上学的时间还差多少。妈妈呀，我又长了一岁，进步真不小，妈妈说真好真好。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新年又来到，量量看我高了多少，称称看我重了多少，想想看老师告诉我的事情做了多少，算算看离上学的时间还差多少。妈妈呀，我又长了一岁，进步真不小，妈妈说真好真好。